牌潜力是最大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7号星期一，农历3月2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较好，天空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宜人，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体感比较舒适，有利于交通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2度。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西三环丰益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车正在进行清障作业，丰益桥主路采取分流措施，交通民警提前在万柳桥将车辆引导入三环辅路行驶。机场高速北高到 T2 航站楼进出京双向，受首都机场流量大的影响，接送机的车辆持续拥堵，加上进京方向尾沟路段有事故，加剧了机场高速的拥堵，建议机场进京的朋友绕行机场二高速。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北七家到望河桥也是持续车多的路段，目前没有发现事故，但是预计至少1个小时内不会缓解，所以建议您也是可以绕行一下。 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到底给欧洲的文化艺术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在那个特殊时期意大利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文艺复兴，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文艺复兴复兴的是什么时期的文艺呢？这是一个多选题。 A. 希腊 B. 罗马 C. 印度。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穿越时空来感受文艺复兴，我们要带您来到正在首博举行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这个展览，而且呢我们也是为您邀请到了这个中方策展内容的负责人之一张继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刚才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多选题，文艺复兴复兴的是什么时候的文艺，希腊罗马还是印度，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各位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昨晚在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一共揭晓和颁发了15项大奖，《红海行动》夺得最佳影片奖， 冯小刚凭借《芳华》再获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则由张震和周迅摘得。大鹏和杨幂分别荣获了最受大学生欢迎男女演员奖，李晨荣获最受大学生欢迎导演奖的奖杯。他的导演处女作《空天猎》讲述了一群空军精英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地区和平、紧急出境联合反恐救援作战的故事。今年春节档上映的《唐人街探案2》夺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影片奖。故宫博物院与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打造中华文化客厅项目。这个文化交流体验平台将包括文化体验、文创养生等多个板块，推广中正安和为内核的中华优秀文化。在文化体验板块，中华文化客厅项目将开展戏曲表演、国学讲座、美食茶艺等项目，未来还计划与地方文化结合，推广到海内外主要城市。来收藏方面，我们关注中国邮政发行了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两枚，全套面值2.4元。中国集邮总公司也将于同一天发行首日封品邮赏真折风中风、真理的味道、党员学习笔记等系列邮品。这套邮票由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维山设计，邮票图案选自他的经典雕塑作品。第一张图是马克思像，背景是马克思位于德国特里尔市的故居。第二张图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像，背景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中文版以及《资本论》中文版等马克思著作。香港邮政将增发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特别邮票一套四枚，以及小权章一枚。四枚邮票面值分别是2港元、3.7港元、4.9港元和5港元，合计全套面值15.6港元。香港邮政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地位，促进香港与内地往来，加强两地经济联系，并推动各行各业的协同发展。广深港高铁北起广州，经东莞、深圳到香港，全长约140公里，其中香港段全长26公里。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日前，今年1到4月全国重点城市餐饮业用工分析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北上广深杭等1、2线城市餐饮用工缺口巨大。报告分析认为，在北京，餐饮服务员薪资高达7656元，超过了应届硕士生平均起薪6791元，将近1000元。天桥地区两处民国时期老建筑华康里和泰安里目前正在进行拆违和修缮，将恢复历史原貌。这两栋老建筑仿照上海石库门风格建成，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据了解，拆违工作将在本月底完成，未来将用作天桥演艺区的配套建筑。过敏性鼻炎是常见的鼻部慢性病，也是影响现代人生活质量的一种重要的慢病之一。近期，北京同仁医院鼻科科研团队在国际权威过敏反应学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近6年过敏性鼻炎患病率从 11.1% 上升到了 17.6%， 发病原因与螨虫、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密切相关。进入5月，也到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时候，除了传统的防晒霜、防晒衣，今年口服的防晒丸也成了网红。按照厂家的宣传，这种口服的药丸能增强皮肤对紫外线抵抗能力，还可以修复受损的肌肤，帮助细胞生长和愈合。但是前不久，杭州市中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一位服用防晒丸却还是被晒伤的患者。专家就表示，长时间户外活动，网红防晒丸不能够替代防晒霜、遮阳帽和帽子以及墨镜这些传统的防晒措施。美国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接连发生了火山喷发和6.9级的地震之后，目前正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科学家以及当地的政府官员警告，地震和火山活动可能会持续。 第一次约会双方都希望尽量提升自己的魅力值，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英国一项研究显示，选择黑色服饰有助提升魅力值，为成功找到另一半助力。研究的牵头人说，红色传统上被认为是爱情的颜色，但是近来一些研究显示，红色和黑色具有同等魅力值，只是提升魅力的方式不同。从进化的角度看，红色可能被视为有助提升魅力，但就吸引潜在伴侣而言，约会更倚重黑色。您想未来到太空一游吗？英国全球首家经营太空游的旅游中介机构为公众安排条件成熟时渴望成型的太空飞行、住宿和娱乐项目。太空游的套餐价格从 18.3 万英镑至58万英镑，约合 157.7 万至500万元人民币左右。不过呢，任何太空游都要等到2021年首家太空酒店建成之后才能陆续成型。现阶段对太空游感兴趣的客户可以在网站注册，填写自己感兴趣的太空度假项目。所有购买套餐的客户在太空逗留至少可以有14天的时间。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这周本市将有一轮以轻度至中度污染为主的空气污染过程，明天是三级轻度污染，后天预计达到四级中度污染，11号好转，13号到15号扩散条件逐步转差，区域中部可能出现中度污染。另外本周气温走高，最高温有望达到30摄氏度。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消息，7月1号全国铁路将调整列车运行图，多条动车组线路提速扩容。这次调图涉及提速的线路主要是南京到武汉、柳州到南宁的动车组，运行时速从200公里提升到250公里。新图实施前后，云南楚雄到大理的铁路新线有望开通运营，最快运行时间将从现在的6个小时左右压缩到2个小时之内。同时广州、北海、桂林、衡阳和南宁等城市也将有动车组直达大理，减少了中途换乘次数，旅客去大理有了更多的选择。库存不足，最近胡萝卜开始涨价。新发地市场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新发地市场胡萝卜的批发价是每斤1.4到2块，周环比上涨了 21.43%。再过2周左右，山东青岛莱西的胡萝卜就可以批量上市了，胡萝卜供应趋紧的情况将可以得到明显改善。雁栖湖西山步道近日正式迎客，登步道沿步道登上山顶之后，大家可以近距离俯瞰雁栖湖的核心岛全貌，而这个步道也因此成为了 APEC 怀柔会址的最佳观览点。来关注演出方面，话剧《怀青台》今天在首都剧场仁义实验剧场继续上演。这部剧取材自司马迁《史记·霍职列传》中相关于福陵八寡妇卿的70个字的记载。孟京辉戏剧作品《九又二分之一爱情》今天在蜂巢剧场演出。这部剧融合了神话、科幻、两性心理学与十个与爱有关的故事，充满了怪诞、悲悯、幽默感和柔情，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复仇的当代寓言。话剧《当归》明天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本剧发源于近年来逃离北上广及逃回北上广的社会现象，表现在北京奋斗的青年在北京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学习、工作、生活、情感等方面的经历和感悟，反映了大都市青年、小城市家庭和农村老人之间对于家的理解差异和不同的生活态度。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昔时居民家有病人熬中药都用砂锅，因为用金属锅熬制汤剂可能使药物变质无效，甚至中毒。 药锅非每家必备之物，无备而急需者便向邻居借用。旧时的药锅为砂锅，有端把的和提梁的两种。旧经民俗，向邻居借用药锅熬药，用毕需代为保存，不能送还，改送药锅等于送疾病，人所忌讳。故惯例是主人需用时自行取回，此时药锅才完璧归赵。 走进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到底给欧洲的文化艺术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在那个特殊时期，意大利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文艺复兴，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文艺复兴复兴的是什么时期的文艺呢？这是一个多选题 ，A. 希腊 ，B. 罗马 ，C. 印度。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这个春天北京最火的展览关键词里，文艺复兴可能是大家提及最多的一个吧。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一起被看作近代欧洲的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其中文艺复兴首次提出了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倡导个性解放。但是您真的了解文艺复兴吗？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底给欧洲的文化艺术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在那个特殊时期，意大利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一场名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的展览正在首都博物馆进行。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来走进文艺复兴时代，感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别样魅力。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本次展览的中方策展内容负责人张继华。继华您好。 大家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那么其实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组在四月底的时候就带领一部分听众一块儿走进了这个展览哈。我们还请了这个专业的人士来给大家讲解这个展览，是一次非常美妙的体验。那其实我的感触也蛮深的，那次我也一起去了，就像这个展览的名字一样，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所以说这个展览上应该说不光有我们认为的一些展览上应该常有的绘画雕塑等等作品，还有一些这个生活场景的一些作品啊，比如说还有什么婚礼的场景啊等等等等啊。当时为什么想到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我们主要是考虑到， 来离我们话筒近一点好吗？ 好的好的。主要是觉得这样的话可以让观众更加感兴趣一些。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角度来切入，然后帮助观众来理解，拉近跟展览的距离。 当时是想从哪几个角度来切入呢？策展的初衷？ 初衷是想，我们是想让观众可以全面的了解这个文艺复兴运动。不光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学和艺术上的所谓的中文这个翻译上的这种的文艺复兴，而是它原本的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文化，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一个全面的复兴，然后在复兴的基础上，然后进行利用改造，然后再创新，对。 所以说我们这个不单单是有这个绘画还有雕塑，还有一些生活的场景，您跟大家举例说说啊，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场景啊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通过绘画的话，就仅就绘画而言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我们在第二部分 就第一单元的那个第二个部题里头，就城市空间这个部题里头，第一幅画就是表述的是画面，表述的是圣母玛利亚的诞生。然后通过这个场景，我们可以看，通过这幅画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时这个室内建筑的风格。 室内建筑的风格， 对对，当时反映当时那个锡耶纳的这个建筑风格。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圣玛利亚的母亲圣安娜是坐在像我们现在的产妇一样，是坐在床，刚刚这个生下这个圣母玛利亚，所以她还在床上休息，然后仆人给她端过来一些食品啊什么的，然后她的父亲也在旁边，然后还有仆人在为那个新生儿清洗，这些都是比较世俗的这种场景， 一些生活的场景， 对，也是生活的场景。然后绘画本身就画面不光是这个，就是说圣母玛利亚诞生这种宗教题材，但是它这种故事。但是他也会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我在现场时候看每一件展品的说明的这个名牌哈，就发现几乎每一件展品都是出自名门，像什么乌菲齐美术馆呀、巴杰罗国家博物馆啊，还有翁布里亚国家美术馆等等等等。那这次意大利17家知名的博物馆和机构的这些藏品，据说很多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中国，是吧？而且呢，有一些还是经过了大修才过来的，是吗？ 是的，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展出的。您说这个经过大修的话，确实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展品，比如说我们这次的亮点，这个提香绘制的这个戎装的查理五世，这个肖像之前呢，就是由于那个高温画面有一些受损。所以这次是专门修复了。 提香的作品，戎装的这个查理五世哈，为什么这幅画是一幅比较重要的画？要把它这个修复之后再送过来呢？ 因为这幅画是美第奇家族的著名的这个，他们著名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这个科西莫一世。他委托提香和他的工作室临摹的查理五世的肖像。这个本来是原来的这个肖像是1548年的时候，查理五世本人委托提香绘制了我们看到的一个身穿铠甲的全身肖像。在当时的话，实际很多欧洲贵族都向提香和他的工作室要求复制这个肖像，来表现了这个他们对这个查理五世的这个忠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第奇家族他们得以复辟的话，应该是受到了这个查理五世的这个帮助的，也是。 那么这幅画实际上是临摹的是吗？就不是那个这本人写真的这个画是吗？ 就是说提香他和他的工作室，他临摹的他原初的那幅肖像。比如说当时第一幅肖像绝对是应该是查理五世他站在那儿，然后提香给他绘制的，然后他们俩就商定了我的背后比如说是什么布景，来展示我的 画完了这幅标准像之后，以后就拿这幅原作来自己由提香再来临摹了。 对对对，当然有很多幅。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说现在原作就是原初委托的那幅作品已经遗失了，其他作品都遗失了。现在这幅作品应该是唯一存世的一幅，所以珍贵度是可想而知的。 提香的这幅戎装的查理五世的这个肖像，因为之前是因为高温是吧，画面受损， 对对对， 这次修复 是 在这个展厅当中我们能看到。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作品，也就是也是比较珍贵的，就这次后来又重新修复的呢？ 还有比如说我们第三部分的一件重要的展品，就是阿尔法尼绘制的圣家族与圣安娜。这幅作品我们都知道是根据这个他的好朋友拉斐尔寄来的这个从罗马寄来的素描稿来绘制的。然后当时这因为它是一幅应该说是2米多高的木板画，这种木板画的话它因为差不多到现在也500来年了，它容易开裂呀什么的。在之前的话，展览之前它那个作品明显有2道那个开裂的痕迹，然后这次的话也是专门而那个为了这次展览专门修复了。 是一件专门修复的这个一些这个作品哈。 不过这次也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因为文艺复兴这个时期的艺术品距现在大概都是500多年了，所以说这些画作的话 很多画作都面临着修复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这次我们这个展览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比如说我们大就是说罗伦这个美第家族最重要的这个伟大的罗伦佐，或者是说有的人亦称为豪华者罗伦佐，他这个肖像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修复稍微滞后了一些，所以没出现在我们这次展览中。 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好几位朋友都提到说今天嘉宾的声音太小了，季华，我们昨天打电话说你声音很大的，把声音放出来好吗？ Okay, 有点紧张可能哈。来，要了解文艺复兴的艺术文化生活，首先要当然知道文艺复兴是什么。那么其实刚才我们第一道题也给大家这个出了哈，其实文艺复兴是哪个时期的这个文艺，我们刚才是出了这道题请大家来回答。那么咱们有一个展厅，其实就是当时这个有希腊和罗马的这些雕像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是吧？ 是的，在那个在展览的第三部分中央我们看到有一组古代的雕塑。 我们知道这些知名的艺术品要来咱们博物馆是很不容易的，展出的这个环境应该要求也比较严格是吗？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们对因为这些很多画作都是木板画，它这个木板画的话，就比如说如果湿度不够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开裂，所以我们在湿度上就会有非常严苛的要求对我们，然后它的这个湿度的波动的幅度也是有要求的，对我们整个博物馆的这个很多同仁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湿度现场是有那种加湿的那种装置什么是吗？ 它是一个就是说它是展览环境整体的一个控制，柜内的话是可以局部加湿的，但是整体环境的话，因为它根据观众量的多少啊，还有这个都会有些影响和波动，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此外的话就是说一些比如说一些纺织品，比如说我们知道那桌布，它这种的话对它的照度也会有一定的要求， 就是光线的照度是吗？ 比如说流明啊什么的这些，对对，我们都是有比较严格的按照比较严格按照这种不同展品类型的要求规定来进行的。 但是我看到咱们那些就是有一些那个当时的那些什么婚礼穿的一些衣服啊什么的，倒是还照的还蛮明亮的，看得很清楚。 因为它是复制品，我们专门根据那个画作来就是说制作的复制品，所以说是可以的，就它的珍贵度相对来说要求没有那么高。 好的，好。那么究竟这个展厅是怎么设计的？每一件展品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面貌从展览当中如何去体会和寻找呢？我们一会儿来继续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的中方内容负责人张继华一起来走进文艺复兴时代，感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别样魅力。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一会儿见。 评星志愿两大难题是防止退档和专业调剂，志愿没办好，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会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甚至退学。5月12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接受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高考公益讲座，99%专业被调剂的考生都输在了这一步。高考志愿专家赵晶、高夏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详解往年录取数据、专业录取规则及双培、外培等报考热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与赵晶及团队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志愿个性化问题。活动名额有限，请务必提前拨打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预约报名。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您真的了解文艺复兴吗？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到底给欧洲的文化和艺术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在那个特殊时期，意大利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今天我们就和这次展览的中方策展方面的内容负责人张继华一起走进文艺复兴时代，感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别样魅力。那么这个毛茸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是说到了计划声音可能有点小哈，我们已经调整好了所有的设备了，计划一定要大声一点说话 好吗？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问题。网友非同小可说，这次是有很多大师的作品吗？要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太多了哈，那这次展览当中说到大师呢，其实家喻户晓的有，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提香的这个戎装的查理五世，提香的这个作品就是这个大师的作品是吧？ 对，这是应该说是我们通常都会说到这个文艺复兴这个三杰，比如特别著名的那三位，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提香的话应该也是一个当时的一流的这个画家。我们就连米开朗基罗都赞誉提香说，如果形象再正确一些，就会成为世界第一的画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香绝对是当仁不让的一个大师。他本人是威尼斯画派的顶尖人物，在当时，我们知道，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乔瓦萨里就对很多意大利的这个艺术家为他们做传记，在当时的话就已经认为提香是一个非常色彩上非常的这个，就是说他对色彩的掌握非常就表现在他这个使用华丽的这个色彩来描绘女性人体啊风景。他当时就是擅长使用这种金色的色调，所以人们常常就把它称为金色的提香。然后我们就这幅画而言的话，瓦萨里就认为提香他开创了这种绘制全身人像的这种肖像画的新类型。我们看到这个查理五世就是一个整个全身是全身穿着这个盔甲的一个这种帝王的统治者的形象。我们说提香他的肖像画是当时最出众的，提香曾多次为查理五世绘制肖像，这幅可能是他为皇帝生前做的最后一幅画像。我们说查理五世在自从认识提香后呢，他就再不肯让别人为他画像了，他每次都那个给提香非常丰厚的报酬，比如差不多每次都是1000克朗。我们知道当年那个米开朗基罗他创作那大卫像的时候可能才得到400克朗，然后这个1000克朗的话应该是一个很高的报酬了。而且还给他各种职位，比如说封他为骑士，而且还给他谋一些差事，可以每年固定拿到200克朗的这种年薪。然后后来提香还为查理的儿子菲利普，就当时后来的这个西班牙国王绘制肖像，也是报酬也是很丰厚的，然后也得到了2000克朗的固定的津贴的一份差事。就说查理五世对提香是非常非常重视的。而加上这个提香本来就被威尼斯共和国委任为他们国家的这个画师，所以说呢他也有一份年薪的话，加起来大概当时是300克朗吧，加起来就是说提香自己他不用画画的话基本上每年都会有700克朗的固定的收入，就是在当时的话已经是绝对是当时的比较富人富有的一个阶层了， 富有的画家哈。 对对，晋升一个富有的画家，对，成为一个富有的画家了。 他为什么那时候那么有名呢？ 应该说跟他自己的这种营销有一些很大的关系吧。就是说我们用现在的词语来说，因为他有一个特别，应该说有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好朋友帮他的忙，我们让他帮助他这个声名远播，他几乎当时为所有的欧洲权贵都绘制过肖像画。他的这个好朋友呢就是说就是 阿雷蒂诺，他这个我们在这个这幅画的正前方的中心柜、中心展柜里，也可以看到这个阿雷蒂诺的这个纪念建章的肖像。阿雷蒂诺本人是当时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作家，而且他还是知名的艺术评论家，他被当时人们誉为王宫的鞭子，他的文风非常的犀利，以讽刺和辛辣著称，所以当时的那个欧洲权贵都争相拉拢他，让他帮着自己来打击自己的政治敌人、政治对手。所以说这个阿雷蒂诺本身就是一个出身非常贫困的，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后天的学习，然后可以达到一个就让自己声名远播，然后他还跟提香的关系非常密切。然后比如说早期的话，提香最初为那个查理五世绘制肖像的时候，就是也是有这个阿雷蒂诺从中帮他牵线搭桥的，因为这个阿雷蒂诺跟当时的欧洲权贵都非常认识，所以说非常熟识，所以说也帮提香应该说是找了很多这个委托人。 那么说到了有这个提香的这个作品，戎装的这个查理五世特别有名。其实这次因为上次我们带着听众朋友们一块儿去到节目当中，去到这个展览的时候哈，帮我们一块儿解说的这个田大志先生还说的，这次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个展览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有好多大师的老师的作品特别的耳熟能详，当时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现场的朋友也特别感兴趣。您也给我们来说一说呗，也让还没有去过这个现场的朋友们也能对此有一些了解。 对，确实是，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人也说是名师出高徒，所有的这个伟大的这个大师，他们一定是他们的老师也一定是当时比较一流的画家，比如说我们知道提香他的老师是吉尔兰大约，也当时比较一流的画家，然后我们这次展览中，应该说是大家不是特别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字，就是佩鲁吉诺。他的但是大家对他的学生拉斐尔一定是如雷贯耳的。所以说我们这次展览中我们有三幅他本人的作品，其中是还有一幅祭坛画，可能是他学生的作品，此外的话我们还在这次展览中可以看到拉斐尔被他绘制的肖像的那个临摹品也出现了。 拉斐尔给他老师画的作品哈，画的他老师的这个肖像哈。 是的。 还有谁的作品呢？ 应该说是有些作品也是能够凸显出他的风格来啊，比如说我们在展览的第二幅里头的那个就是展览第一部分的第二幅也有他的能展出他的风格来。因为佩鲁吉诺这个画家呢，我应该说他本身也是一个他的老师也是出身于名师应该是说，比如说他也属于名门，处于师出名门啊。他的老师是佛伦萨当时的一流画家韦罗吉奥啊。他本人是一个就是出身比较贫困的一个人。我们说的佩鲁吉诺呢，并不是他真正的名字，是因为根据他的这个来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知道达芬奇，他来自莱昂纳多达芬奇。就是因为来自于达芬奇这个地方，所以才我们叫这么叫他。佩鲁吉诺他是来自于佩鲁贾啊，所以后来人就叫做来自佩鲁贾的人就是佩鲁吉诺啊。他这个他的作品应该说是在佛伦萨获得极大的成功，而且还远销到意大利其他地区，甚至欧洲，比如说法国啊、西班牙很多国家的这个那个人都来购买他的这个，通过这个商人来大批的购买他的这个画作。然后还有此外呢，就是说不光是意大利的这个境内的一些画家投身到他的年轻人投身到他的门下，我们还知道很多什么西班牙呀、什么其他国家的一些年轻人，当时也慕名而来，都要跟他学习绘画。此外的话，我们知道他还被那个当时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邀请到罗马， 为他服务。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可以想象，佩鲁吉诺的话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一流的画家。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实际是乔尔乔内的话，我们知道瓦萨里，他的是那个传记里头也对他有特别多的那个描述啊。他的画作的话，在当时的话，就被人评价说是有一种天使的甜美，可以体现出来。 很多人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有没有这个知名的作品上。对于一个展览来说，肯定大家会，很多人一进去就会问，哎，最有名的是哪一幅作品啊，等等等等。那其实呢，这次咱们的这个展览和以往咱们在国内看到的文艺复兴展览最大的不同，就是这次这个展览策展的重心呢，是引导观众来理解这些艺术品为什么会被创作，以及如何使用，还有怎么解读它哈。所以这个计划您也给我们来举举例子来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咱们是怎么来做这样的一个引导。因为咱们这个展览的名字不是叫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而是艺术文化和生活，是吧？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很多国内的这个文艺复兴题材的展览都是从这个名家名作来切入的，比如说一些艺术流派，比如佛罗伦萨画派呀，或者威尼斯画派。但这次的话，我们的展览的切入点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就是想让观众，我们是想让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他这个作品在当时是怎样被创作的，是当时的人是怎么来看待的，然后我们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去看待这些作品。比如说我们在第三单元中涉及到一些祭坛画，这个祭坛画本身就显示出这个画作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这种艺术品。在当时的话，它是有它的确切明确的这个宗教上的功能的，它是坐在教堂最核心的位置，让大家就是在宗教仪式中的一个瞩目的焦点。我们知道一个艺术家他创作这个画作的话，一定要跟他，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艺术家非常自由的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创作，当时的艺术家的话要跟他的这个委托人要商定画作的内容。比如说我们这些祭坛画里头有两幅都是来自佩鲁贾的，他们都是有一幅，比如是圣方济各修会委托画家绘制的话，那上面我们看到了就有圣方济各的这个形象，就是说这明确的展示出这个委托人的意愿，就是说它的宗教功能是很明确的，不是说此外的话，这些作品呢不光是有宗教上的功能，还有可以有一些世俗上的，比如说它有些家族他委托这些画家来绘制这些宗教题材的画作的话，很多都是还要体现出他们家族的这个要填入他们家族的印记来，比如说他们在一些宗教画的圣徒的，他们会选择一些跟他们的这个家族同名的一些那个圣徒，这样的话同时在宗教功能的这个达成之后，也可以体现出他们家族的这个荣耀。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他选择同名的， 我们应该说是在第一部分中应该可能会出现，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在不是特别确切，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一些是有可能的，有这个可能性的。对， 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 走进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到底给欧洲的文化艺术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在那个特殊时期意大利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文艺复兴，来看第二道题。展厅里有一幅画，埃莱奥诺拉德美第奇与文琴佐贡扎加的婚礼，这幅画描绘的是美第奇家族与欧洲王室成员贡扎加家族的哪一次联姻呢？ A 第一次， B 第二次， C第三次。 好，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是请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这个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展览的中方策展内容负责人张继华，带我们一起走进文艺复兴时代，感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别样魅力。那么刚才呢也是说到了这次的这个既有这个大师的作品，也有大师的老师的作品，还有很多未见得非常的知名，但是其实也是那个时期很重要的一些这个作品哈。那么网友索索米就说了，我去看了文艺复兴的这个展览了，一进门就发现有很多相同题材的创作，比如说圣母啊，抱着一个孩子啊，这样的一幅一个主题就会有好几位画家的这个作品出现在这个那个地方。说文艺复兴时期是不是都喜欢画这种题材呢？这个同个题材不同的这个画作的确在这次展览中看到了好几种是吧？ 对对，我们看到了非常我们在展览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都可以看到。 有哪几个是比较大的这个主题呢？ 应该说圣母子是当时这个宗教题材的绘画中最流行的一个主题，大概是在所有的宗教画中占50%以上啊，因为是有一些学者对一些有纪年的这个画作进行过专门的统计的。然后而且在锡耶纳这个地方的话对圣母是尤其崇拜的。我们在这个第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个锡耶纳画派的这个一些金色衬底的这个就是锡耶纳画派的作品。因为锡耶纳当时他们跟佛伦萨有一场大战在13世纪的时候，然后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能够获胜是因为圣母的保佑，所以他们对圣母尤其的崇拜啊。实际上除了这个这种像我们这个宗教像我们通常宗教意义上那种忽悠的这个保护这个忽悠的这种的功能之外， 护佑哈 对，因为像我们的这种我们也有这个我们也需要，比如说佛教而言的话我们也是需要这个佛像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向他祈祷，然后希望他可以保佑我们胜利呀、啊、保佑我们怎么样，对他们这个也是有一种这个现实的这种宗教功能的啊。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说这个题材它特别能够流行也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种母性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画作越来越人性化，它是实际上是因为这种母性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这种玛利亚怀抱着小耶稣的这种场景的话，它是也是一种能够引发这个信众的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加强他们对这个宗教的信仰，这种有这种切实的这种功能的。我们而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的一些就是说一些西方的一些艺术史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也发现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现在结婚之前要采购一些物品一样这个圣母子这种的画作是当时这个所谓的这个婚礼必购的一个画作。因为当时的话他们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家族，他们像我们中国人一样也对家族这个延续传宗接代生男孩这种的也非常看重的，所以很多人买这个圣母子肖像的这种题材的画作呢，也是根据这跟这个生育，就是希望的话新婚夫妇有时可以很快的生育有一些关联的 所以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这个题材哈。 是是是，就是不管是富人还是就收入一般的人的话，他们都会这个购买这个这种题材的肖像画。然后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就是说当时的艺术家们他们都绘制过这种题材的画作因为这是最畅销的也是最流行的 网友洪先生说，我去看了，所以我这属于外行看热闹，可是感觉这画都挺有意思，但是呢也没怎么看懂。 其实呢，这个展厅里头呢，应该说这个有拜占庭风格的画作和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画还进行过比对哈。我看到在这个展厅里有这样的计划，你也结合这个展品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它这个绘画创作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次展览在第一部分的话，我们专门通过一些设计语言来向观众进行了提示。比如说我们看到一进展厅的话，我们就看到有三幅画背后是加了深灰色的衬板的，这个就是为了向观众明确地传达出这三幅画是拜占庭风格的啊，因为我们跟其他的这个画作做明显的区分。这三幅画作的话，首先就是这个是格里高里一世，是第一幅，然后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其实这三幅画作的话，他们都是有一个用金箔，就黄金打造的衬底，这是一个拜占庭绘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因为那个时候的话，他们艺术家和这个委托人，他们都倾向于用这种非常贵重的这种材料，比如黄金啊，来这个体现出这个这种神圣和这个高贵。此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明显的话，这三幅画它的那个比如说我们就像格里高里一世的话，它是比较严格的正面像，然后它的衣服就像挂在这个画板上一样，就是很平，没有这个浮雕感，或者后来所说的这种我们所说的立体感或者雕塑感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当时的话应该说他们还没有特别的，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的一个绘画风格吧，他们还没有特别的去强调这个真实的来展示这个人体和他们的社会生活和他们的那个生活空间啊。我们看到后期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画作的话，他们就更加的说我们看到这个，尤其第二幅画对比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人体的这种通过明暗对照法，这个人体的这种立体感就表现出来了。然后它是尽量的真实的来展示一个人体的那个美感，更加的这个就是说文艺复兴的一个特点，就是更加真实的、更加自然的来表现人，来表现这些表现神圣人物，像然后神圣人物的表现呢更加具有人性。这是那个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杜桥的这个追溯者他绘制的这个圣母子像，也特别明显的能看到说他同样使用的是金质衬底，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头光也是黄金，也是黄金的金箔打制的，然后他的构图呢是比较拘谨的那种对称式的构图，然后人物的面部特征啊也是比较的虽然说已经是有一点侧面像了，不是严格的正面像了，已经是更加的接近自然了，就是离拜占庭艺术的这个严格的这种的这个风格越来越远了，就是说在逐渐摆脱。是杜桥的话，他的作品已经是一种逐渐的一种更加向自然学习，向更加的自然的来表现人，已经迈进了一步了。但是相对于来说，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话，它还是只是一个开端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艺术风格呀什么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有一个逐渐过渡的一个过程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画作的话，我们就是说可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印象，能可以感受到两者之间的差距。比如说文艺复兴时的作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品的这个人物的表情更加生动，更加真实，而不是像那个拜占庭时期的那种面目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交流也是很少的跟那个观者。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继续请季华来给我们说这个展览。那么在这儿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七卷图书从行政建制、人口变迁、城市规划等视角，首次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横向探索。其中古代北京城市规划一卷对许多北京发展变迁过程中的问题提出了新观点。古代的北京就有城市规划吗？北京建城建都的时间和地点有哪些新的发现？除了前朝后世、左祖右舍之外，北京城体现了古人怎样的宇宙观、审美观和民族性格？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了解古代北京城市规划。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7号星期一，农历3月2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渐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2度。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东四环大郊亭桥的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另外事故路段还有东五环观音堂桥和小郊亭桥的南向北方向，南三环刘家窑桥的西向东方向，西五环晋元桥北向南方向，北五环功德寺桥以西的西向东方向，京城高速四上桥以南的进京方向，以上都是事故路段，请后车注意避让。 走进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到底给欧洲的文化艺术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在那个特殊时期，意大利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文艺复兴。展厅里有一幅画，埃莱奥诺拉德美第奇与文琴佐贡扎加的婚礼。这幅描绘的是美第奇家族与欧洲王室成员贡扎加家族的首次联姻。据记载，1584年，文琴佐贡扎加率大量随从来佛罗伦萨举行婚礼，教皇格里高利12世派主教德拉科尔格纳主持了婚礼仪式。根据这幅画以及其他资料复原的5套服装，现在也正在首博展出。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来看第3道题，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强调人的价值。展厅正中大家可以拍照的维特鲁威人，正是这一思想最直观的表达。您知道维特鲁威人是谁画的吗？ A. 达芬奇， B. 波提切利， C. 提香。 哎，那么第二道题的谜底也已经揭开了哈，是 A。第三道题呢，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维特鲁威人这幅画是谁画的？达芬奇、波提切利还是提香呢？您好好思考一下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这个展览的中方策展方面的内容负责人张继华，带我们一起走进文艺复兴时代，感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别样魅力。这个展览目前正在首都博物馆进行。那么刚才这道题呢，也讲到了这个美第奇家族哈。说到这个意大利的艺术，总是离不开美第奇家族。继华也跟我们说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收藏家族啊。 是的，是的，这个家族从老科西莫时代起，这个就开始，他们这个家族就成为，和意大利以及欧洲君主同等重要的收藏家。尽管他们的身份，政治身份仍然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市民和一个。就是拥有在，就是说在欧洲拥有大量分行的这个富有的银行家，但是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是日益增长。他们被看作是城市的实际统治者。这个家族在16世纪初的时候，因为出了一位教皇，才正式的取得了这个公爵的头衔。应该说，他们这个家族，大量的收藏这些。就是说艺术品啊，或者是做委托投资的话，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是说意大利实际普遍的一些贵族就已经意识到这个一件重要的藏品带来的这个声望，给他也同样可以给予这个收藏者一个很高的社会名望，这个社会名望呢也会帮助他们提高他们自身在城市甚至是说整个欧洲这个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地位。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呢，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意大利这个很多的这个君主和贵族都大量的这个投资艺术品，有做很多重要的这个方面的艺术方面的委托，包括建筑、雕塑、一些绘画。就这个美第奇家族而言的话，我们可以举出这个他们当时这个家族最有魅力的两个人物，就是一个就是说伟大的罗伦佐，或者说是豪华者罗伦佐，我们知道这个米开朗基罗就是最早就是受到这个罗伦佐这个豪华者罗伦佐本身的这个提携，他很小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豪华者罗伦佐他们家族的这个开办的这个圣马可花园里头，有这个。去对着很多的这古代的艺术品进行临摹学习，当时就是受到了这个豪华者罗伦佐本人的邀请，他专门请了这个他就想培养佛罗伦萨本地的艺术家，他当时专门跟这个米开朗基罗的老师吉尔兰大约商量请他把他的高足给他，让他去就是培养他们有很好的这个指导的老师，也有很多人文主义学者，然后还可以米开朗基罗还可以跟豪华者罗伦佐的孩子们一起生活，所以说虽然后世现在的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罗伦佐本人他对这个艺术上的投资并不是像当时这个比如说瓦萨里的基数那样大量，是因为他家族的话当时已经经营上出现了一些已经应该说经营上不是特别景气，所以他实际上投资并不是说最多的，但是他的这个对这些艺术家的培养和提携就是已经也是一种很大的这种对文艺复兴对佛罗伦萨这个艺术的一个促进，而且他还帮助这些艺术家呢来接受一些欧洲其他贵族的一些委托，帮他们联系这个他们可以承接一些很多的那个艺术上的重要的委托，然后就是说我们还可以以科西莫一世为例，我们在展览中的话也有科西莫一世他的这个肖像画，我们可以一睹他的风采。他本人的话应该说是也是非常注意对这个 艺术上的委托的，它跟那个瓦萨里，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这个意大利艺术家这个艺院名人传的这个作者是非常好的关系。瓦萨里当时就是他筹办这个佛伦萨的这个设计学院，当时说就是现在我们意义上的这个艺术学院，包括雕塑、绘画和建筑这些门类的，当时他是发起人之一，他就请这个科西莫一世进行大力的支持。科西莫一世就是这个佛伦萨艺术学院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名誉会长，或者是一个就大力的对这个协会进行了大力的支持和扶植。此外的话，我们知道提香本人他是当时整个欧洲的话最知名的这个大家都非常推崇的这个肖像画家，但是而且提香本人曾经向科西莫一世提出来要为他绘制肖像画，但是科西莫一世非常委婉的拒绝了，因为他觉得的话，因为提香是一个佛伦萨的画家，抱歉，因为提香是一个威尼斯的画家，他觉得如果是使用让提香为自己绘制肖像的话，他觉得这样的话就有点贬低了佛伦萨自己的这个本身的本土的这个画家。他当时特别推崇的是那个布隆奇诺，布隆奇诺是佛伦萨本地的画家，也是佛伦萨当时比较知名的这个肖像画家。所以所以说科西莫一世是坚持使用布隆奇诺为他绘制肖像，包括为他的妻子、为他的孩子绘制肖像。我们在展厅里看到的那幅科西莫一世的这个我们看到他是手扶在这个盔甲上的这个头盔上的这个半身的这个肖像呢，就是布隆奇诺为他绘制的，但是一些小的作坊什么的给他临摹的，因为当时整个科西莫一世的话他也有很多的这个崇拜者，所以通过这件事件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科西莫一世他对这个本地这个佛伦萨的这个绘画这些艺术家的一些提携和培植。 好，网友大金子说，他说我特别喜欢现场那些特别美的服装，他说的应该就是现场那些婚礼的服饰，刚才我们也说过了，还有音乐哈，据说也是计划你精心挑选的是吧？ 对，这个是那个应该说我们从策展的角度来说，是我们可以更好的调动这个进入这个展厅中的观众的感官啊，然后营造一种进入式的体验氛围。在这幅婚礼画作的旁边呢，我们会就循环播放这个蒙特威尔第的歌剧《奥菲欧》的序曲。这个奥菲欧的这部歌剧呢，是当时历史上一个比较早的一批歌剧，它取材于希腊神话。我们都知道音乐天才俄耳普斯是奥菲欧，实际就是指的这个俄耳普斯，他到冥府去救他的妻子的故事改编的。只是说这个结局不像那个原来的那个希腊故事那样的悲惨，因为俄耳普斯回头看了一眼他的妻子，没有遵守这个冥王的约定，最后他的妻子没有成功的跟他一起返回人间。那这个的话，因为得到了改编，因为是一个比较适合婚礼的这个那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完美的那个，因为这个故事的话，它是在最终结果是在爱神的怜悯下，女主人公复活了，然后重新返回人间，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然后放在这个我们觉得放在这个画作旁边的话是比较的合适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还要特别提一下这个蒙特威尔第呢，他是一直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肖像，我们看到这个婚礼画作的这个男主人公，就是这个新郎曼图亚的这个王子，当时的王子啊，他过了几年之后呢就成为公爵了，他一直是为这个曼图亚宫廷服务的所以说他虽然这个婚礼是在1587年举行的，但是他这个歌剧的话是在20年之后在曼图亚宫廷首次公演的。所以说我们说画面上这些公爵夫妇当时是绝对都在场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说500年后的话， 我们仍然可以再现当时的场面和场景。 那么这个展览呢，应该说也展现了意大利当时的一些社会的风貌啊。而且呢，我们看到展览里也有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建筑的这个呈现，尤其是用一面墙有三幅画来呈现，用这个还有圆拱形的这个造型来呈现当时这个建筑元素，是吧？ 是的，您说是， 就是那广场， 对，是，这个。这三幅画的话都是描述的是那个佛罗伦萨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物啊。通过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它的外观，它的这个外形就是一个半圆形的，所以它就正好是契合于这个建筑上的，这当时是一个圆拱形的这个建筑的造型的。 有一面墙上有三幅半圆形的大型的这个画作嘛，是吧？我看一整面墙似的。 对，就在第一展厅的第一部分。 对， 他的这个画作，虽然这画作的题材是展示的是当时那个为当时的这个佛罗伦萨大公祈福的，祈求他那个平安健康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些画作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建筑风格，当时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城市的规划和空间啊。我们说我们这个实际上这个展览中有很多幅作品是都涉及到这个一些建筑元素的啊。 还有哪些作品呢？ 比如说旁边那个反映哥特式建筑的那个，就是也在第一部分展厅里头，反映哥特式建筑的一个受胎告知，就是圣母，就是天使加百利向圣母来报喜，说他要将诞生一个小耶稣。他们的这个，我们实际在展览中强调的是让大家观看这个背景，就是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就明显的是那种尖的拱顶，然后小西柱的这种风格，就是很明确的可以跟那个。可以向观众展示出这个建筑风格的一些变迁，绘画本身的话背景就可以展示出来。然后此外的话，波提切利的那个画作的话，我们也是引导观众来看这个他这个那个背后的这个当时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城墙是什么样子的，也是当时的一个建筑空间的一个展示。我们说这个除了这些建筑元素的，我们当然提到一些这画作展示出的建筑元素的话，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这种变化，从哥特式建筑向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过渡的话，因为这个就必须提一下这个佛罗伦萨的这个天才的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我们在第一幅这个应该右手起第一幅这个半圆形的这个画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红色的那个圣母百花大教堂的这个穹顶，它就是布鲁内莱斯基负责建造的它的跨度是40多米，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支撑，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奇迹这种圆拱顶呢，就是后来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普遍采用的这种风格，就是对古罗马的这个万神殿的一个，对古罗马的这种万神殿的这种穹顶风格的一个借鉴 现场还有一些互动的也很有意思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多人都上去照相去，就是达芬奇那素描，是维特鲁威人的那个，我们当时还很多朋友都上去，他把这个人张开手在那儿一个像在那里。计划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互动，大家可以上台去比对的那个。 好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展览中的一个亮点吧，应该也是，因为那我们在这个装置呢是在我们展厅的这个第二部分，也是整个展览的中心部位置，它正好比较形象的这个通过这个达芬奇的这个维特鲁文人这个素描，它非常形象的向观众展示了这个人是宇宙中心，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一个核心的这个人文观念， 然后我们知道中西方的话，这个一个重要的这个一个差别就是西方对对人的这种重视。然后维特鲁威呢是一个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师，他的这个作品，他的建筑书籍就是《论建筑》，或者说是翻译成《建筑十书》，是唯一一部古代流传到这个中世纪时期流传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部建筑书籍。明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达芬奇他是绝对会阅读了这幅书，他的因为受他的书的影响，因为维特鲁威在书中他提到了这个人体的比例，就是说人体比较一个完美的人的话，就应该是以他的肚脐为圆心的话，他的脚和就是说他脚尖和指尖的话，可以画一个圆，可以从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正方形，就是说人体可以在一个圆形和一个正方形里，达芬奇呢把这个应该说付诸于形象，把它绘制出来了。所以他这个特别有名的这位素描就叫维特鲁威人。我们通过这个的话就可以向观众展示出这个当时西方的普遍，从古希腊开始就有这种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观念，可以直观的传达出来。 好，那再来说一下这个票怎么约吧好吗？ 好的。我们这个票的话可以在首都博物馆的官网上来预约，然后 免票，免费不免票是吧？ 对，主要是来这话可以更好的来，提供一个观展环境给大家。比如说每天是3000张票，然后但是老人还有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学生和军人应该是不用预约的，都是凭证件可以进入的。 展览持续到什么时候？ 到6月22号。 咱每天开闭馆的时间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是早晨9点到下午5点结束。 然后拿着这个身份证是吧，预约完之后拿 身份证。对，但是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预约的话必须提前一天预约，当天是没有办法预约这个特展票的。 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呢，对于这个展览大家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如果想看的话6月22号之前哈都可以来看这个展览哈。最后我们再揭晓一下第三题的答案。 走进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在首都博物馆举行。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强调人的价值，展厅正中大家可以拍照的维特鲁威人正是这一思想最直观的表达。维特鲁威人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在1487年前后创作的世界著名素描，这幅由钢笔和墨水绘制的手稿描绘了一个男人在同一位置上的十字形和火字形的姿态，并同时被分别嵌入到了一个矩形和一个圆形当中。这幅素描的魅力在于抽象的几何学与观察到身体现实的相互作用，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了解文艺复兴就是了解意大利，了解欧洲艺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大展正像一个窗口，而这些珍贵而特别的艺术品也已经来到了家门口，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一定要去现场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展览，应该说也是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继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展览。继华谢谢您。 不客气，谢谢大家对这个展览的这个关注。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七卷图书从行政建制、人口变迁、城市规划等视角首次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横向探索，其中古代北京城市规划一卷对许多北京发展变迁过程中的问题提出了新观点。古代的北京就有城市规划吗？北京建城建都的时间和地点有哪些新的发现？除了前朝后世、左祖右舍之外，北京城体现了古人怎样的宇宙观、审美观和民族性格。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了解古代北京城市规划。